重大利害关系。作为菲律宾的盟友，在南海面对的恐吓和胁迫，美国会和菲律宾站在一起。在北京外交部回应何锦丽的访问行程的时候说，中方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交往，但是有关交往不应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有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而不应该针对或者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早前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美国应该专注建立自身的经济优势，而不是攻击中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国际社会有识之士已经不止一次就中美关系发出理性声音，这个再次表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铁律。他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惠互利，打贸易战、科技战，人为筑墙设垒，强推脱欧断链，完全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只会损人不利己。赵立坚认为美方应该认真倾听理性声音，放弃零和思维，停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中方愿意和美方一起努力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重返稳定健康发展轨道。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亦都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24点，跌231点，总成交金额1271.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2点，跌1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52跌2.5，美团139.9跌12.6，腾讯控股277.4跌5.8。恒生中国企业59.78跌1元，阿里巴巴73.1跌3.05元，中国移动50.9升9毫，京东集团197.6跌9元，港交所284.8跌7.4，快手50.25跌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4，英镑9.248，瑞士法郎8.167，欧元5.183，加元5.826。新西兰元4.795，欧元8.025，每百日元对港元5.5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52。日经平均指数报28115点，系升170点。港金报16250蚊，系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4.94美元，卖出1745.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中间，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温思劳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而家去到圣佐治大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嘅慢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 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5:39，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头早嘅6:4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即係點解你會睇埋呢個人嘅個樣好好和善咁樣？有八成啦，因為眼即係雙重心生。其實以前好多人都係咁樣，你自己嘅心地善良，你個樣咪表現到善良出嚟。可能我成日都唔識轉彎抹角，平常嚟計我係冇乜嘢講嘅，唔係好出聲， 唔係好多嘢講嘅。 因為點解咧？即係我驚我失言啊！我講嘢好直。我係張兆輝，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國。 星期日晏晝2:00-4:00，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科创新动向，嚟日前第14届中国航展上边，国产大飞机 C919 系我国自主研制嘅大型客机。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12号星期二的骚动音乐啊， 好啊， 好啊， 好啊，星期二好啊， 哦， 星期二就乜都好， 哦，乜都二添，今日 系啦，就系乜都二， 咩都容易过啦。咁啊，嗱，我哋今日亦都有今日嘅嘉宾啊，有阿泳儿嘅，啱啱6:00就听到介绍啦，呢套 Fires Everywhere， 冇错。 讲翻之前个 show 之后啊，点样样咧？咁样嘅， 周围都系小火焰啊。 好即系，好即系， 如果呢啲英文歌名全部都转做中文歌名，其实都好 Q 我觉得。 小，但个 fire 系动词，烧啊， 系 小烧到周围都系。 唔紧要啦，唔使 make sense 噶嘛。 小小烧到周围都系噶嘛。啱啱就喺6:00留意住啦。 系 啦，我近排就 啊系啊，我想讲， 你想讲下吓， 点解你呢排 keep 住咧？日日嗰啲衫可以執整到咧， 係咪開始執整啊？發現啊， 係咯，轉季咗之後係唔同啲， 同埋冇戴帽嘛，有冇發現？ 因為你未剪頭髮啊， 係啊，但係我依一排係 幾好睇啊， 係明顯要咁樣做嘅，因為前排俾一班朋友圍住批鬥， 點解啊？ 即係 批你咩啊？ 批我嘅衣著。嗰日我唔记得讲开啲乜嘢， 系因为你咁样改变咗衣着之后俾人批，定系 唔系啊？批完所以之后开始要转啊。 O K O K， 即系例如 okay, okay, okay.、 可能因为上个礼拜比较多要即系着嗰啲衫有啲演出咧，咁就跟住开始喺度学紧，大家即系嗰啲要统一造型啊， 嗯、 即系要着下恤衫啊，又试下衫咁样。我平时好少噶嘛，恤衫就歪晒出嚟。 你而家做嗰啲酒楼部长嗰啲咩？ 系 统一造型，要统一造型咁大件事。 做 show 你要有翻咁上下 dress code 啊。 OK，OK，OK，OK。 咁啊，所以咪开始嗰几日啦，就一个礼拜里面几日都见，跟住大家咩都讲啦，就吹开呢样嘢。跟住就类似讲开我话就系、是、我嘅着衫咯，话我话我着衫嘅颜色嘅配搭冇事嘅，即系啦，冇色盲嘅。咁 但係即係個聲勢又好嘅。 梗係冇事啦，你嚟嚟去去都係白色黑色，可以出啲咩事啫？ 牛仔咯，有啲牛仔咯， 咪咯，最基本最唔出事嗰三隻顏色：黑色、白色、牛仔色。 咁佢前排都有花色衫噶嘛？咁花色衫配，不過其實配牛仔就真係好安全。係啦，咁但係咧就係講話我啲褲啊，嗰啲即係鞋都冇事啊，揀。嗰啲冇嘢嘅，但啲上身衫啲阔同窄，条裤嗰啲 cutting 阔同窄咧就出咗事啦。 哦， 即系主要系 cutting 上嘅问题，拣款上 系咪你肥咗啊？ 唔系，系我瘦咗啲嘢着落去怪咗啊！ 系、哦、系、哦，你呢排 系啊，而家要攬皮带啊，着裤系啊， 唔系啩？ 因为松啊条裤，如果我唔攬皮带会跌嘅。 你有冇需要全部换晒买过晒身啊？瘦到 诶冇钱买，所以未买，所以我变咗 改咯，你改咯 吓。但如果肥翻，即系我需要唔想。 唔系改咪好咯，你可以拆翻啊嘛，再拆翻啊嘛。 我未有咁样嘅打算，所以我皮带攬住先咯。 吓 咁诶，所以我就发现原来咧着衫呢一样嘢咧，我系即系嗰个拣 cutting 上面，我系有一啲难度。而 which 咧，我覺得呢樣嘢好難嘅，即係就算自己去行街，人哋俾曬啲相你去睇咧，你係未必識得點樣去揀嘅，因為你冇嗰個 sense， 你唔知好睇個位喺邊度。可能我會分到哦，咁樣著好睇，咁樣著唔好睇，但你唔知點解咁樣著好睇咯。 哦，你有冇經歷過一個階段咧？因為我以前咧即係仲係啱啱出嚟做嘢嗰陣時啦，咁都係唔識，都係薯仔噶啦，嗰陣時極薯仔噶啦，嗰陣時係會每個月就去買一本，每一季啦，冇每個月嘅，每一季就去買一本日本嗰啲男裝雜誌，我就對住佢入面嗰啲好，因為入面極多唔同嘅配搭噶嘛，佢哋嗰啲街頭嗰啲嘅 snapshot 咧，有好多唔同造型噶嘛，咁我就。逐個揾一啲即係覺得自己覺得幾好睇嘅，同埋又容易買到襯到嘅， 就揀啲款 係啦，逐個跟住咁樣出去買啲類似嘅嘢翻嚟著咯。 但就係話你睇住張相，你知道譬如呢個好睇，你中意啦。但嗰個分析位就係譬如嗰條褲究竟咁樣著條褲要幾闊啊？因為當你埋到鏡去拼嘅時候，即係唔買都埋嚟拼下啊嘛。 係係 但你拼嘅時候，你要知道呢一個嘅闊度，即係而家好興嗰啲闊腳褲，我好中意著嗰啲咧。係點樣闊法先好睇咧？即係譬如有啲 friend 話。你嗰啲褲咧就尷尬啊！你嗰種褲咧，一係就再闊多啲，一係你又窄啲。但我係 get 唔到點解我而家呢個闊同再闊啲。但我覺得我而家呢種褲我都覺得幾舒服，幾好睇啊！咁樣 我明，即係正等於 oversize， 其實你都唔知道應該 over 幾多。 係啦，即係你唔知道要點樣去個係睇啲乜嘢啊？直情係你唔知道。 冇噶，真係睇啲身長比例嘅啫。不過你高可能就我矮啊，我好簡單啦，因為我。我求其买件，我求其买件大码都 oversize 嘛，咁可能你唔同啊嘛，你可能要再系啦系啦，可能你要再夸张啲咁样。 但系你啱啱讲咪揾杂志嘅， 系啊， 即系我啲 friend 就介绍咗一啲免费 app 俾我睇啦，因为嗰啲就真系你喺上面你一 search 一啲着衫嘅造型，即系例如我唔知啊 white pants 即系阔嘅裤咁啦，或者叫做 white。T-shirt、 okay. males outfit 咁样你 search 呢啲关键字咧，咁你就可以喺个 app 里边就睇到其他人点样着，因为佢一个好 lifestyle 嘅 app 嚟嘅，免费啲人咧就会可能分享一啲着衫啊嗰啲嘅相上去。 我咪后分享俾我。 咁咧咩免费嘅叫 Pinterest 好容易你成日叫啲相嗰个系啊。咁我唔知道我成日因为上网 search 嘢咧，你会见到呢个网好多相啦，好似成日都唔识用佢噶嘛。 系。 跟住原来系即系我个，因为我啲朋友着衫就有翻啲 style， 同埋佢哋都做设计方面。 系你啲明星生活啊嘛。 系啊，你要学下啦。系咯，你都系话晒明星老婆。 我系文员生活。 文员 我系文员仔， 所以咁我就开始喺上面睇咯。同埋佢话嗱，你攞个电话嚟，你 download 咗咧，开咗个 account， 我就帮你 follow 一啲我觉得好睇、啱你类型嘅嗰啲。咁等你个 app 里边嗰个演算法会开始 gen 多啲呢类嘅俾你啦。咁样，咁我先就开始去睇下人哋点着啦。我都觉得其实我平时觉得好睇，同而家佢俾我睇好睇嗰啲其实一样啊。 但系点解着落去就系错嘅咧？ 或者我好中意咧，揾一啲叫低配版啊！你知佢嗰一 set 可能系真系好嘅牌子，其实有啲似你嗰种方法啫嘛。你攞去到三，你出去揾，但系咧就揾啲低配版，因为想平啲。 即系可能本身靓牌子要几千蚊一件嘅，咁你去 G 字头嗰间都总有啲类似差唔多嘅嘢，可能冇咁花巧啦，或者少咗个 logo 啦咁样， 或者个 cutting 可能有少少唔同啦，但系嗰啲颜色啊个 feel 差唔多咪买咯。但系有阵时原来就因为差咗个。 个 就系、是、嗰个 detail 位 系嘛？停添，嗰个 cutting 一唔同，佢原来就会有更大分别噶。而呢样嘢我唔识睇啊，呢样嘢最惨就系你唔知道自己唔明啲乜嘢咯，即系等于懒音都系嘛，即系有啲前辈讲我话。点解有啲人有懒音？有阵时系因为佢唔知道正确发音系点啊？你俾两个字，一个啱，一个叫做懒音错啦。 佢听唔出， 佢听唔出有咩分别，所以佢讲唔翻。 系， 我呢个系同样嘅情况。 你系喺睇衫上边系有呢个困难，但系你有冇试过咧？你够唔够胆做一样嘢，就系、是、出去买衫嘅时候，真系问啲店员嘅意见噶？ 唔够胆。 是因为那个心理关哦，你怕丑。 第一怕，其实我呢啲位怕丑嘅。第二就是你成日都是迎住佢推介那些咧， 是都是错的，因为佢都系想碎你买嘢，你觉得 系啦？佢有嗰个利益冲突啊嘛、 哦。我觉得睇下咩啦，即系有啲真系，如果系买啲连锁嗰啲咧，即系简单单嗰啲咧，你就尽量唔好问啊，因为人哋都系打份工嘅啫。 系 咁，佢都系负责点下仓储。帮你计下数啊， 心态唔同嘅，可能系 系啦，但系有啲即系好明显有啲铺头可能真系叫做有啲设计啦，或者佢哋 自己开铺嘅 讲究啲啦，系、嗯、其实我觉得呢啲有时我会几信任佢哋。 哦，你都有问的， 我会问嘅，即系尤其一啲唔系。有時未必一定是大牌子的鋪頭嚟嘅，真係學你話齋自己開鋪，或者可能佢哋做設計嘅咁樣讀出嚟咁。咁你去問佢嘅意見係真係，我覺得係好有用，因為我就遇過你呢個問題啦。而家好興即係我哋呢啲矮嘅人著 oversize 啦。咁然後咧，我一路都唔知道我 oversize 應該要點 over 嘅，其實即係包括衫同褲都係。 膊、頭落個袖要長到邊度先啱？ 係啦，咁跟然後最近又轉季啦，你又見我突然間唔知點解身上邊多咗好多 oversize 嘅衫啦，同埋帶多咗好多唔同款嘅帽啦。咁主要第一就係因為發現開始做訪問。 系 要影相， 系 嚟嚟去去都系嗰几件衫，咁样可以喺求其。 我都觉其实即系其实系可以好养啲嘅。 咁跟住然后咧，系咯，原来包装好重要 嘅，即系嗰件事望落去，即系人靠衣装呢啲咧， 系啊， 系原来真系需要。 咁跟住然后就出去即系。早排叫做有翻少少空檔嘅時候，就出去睇下衫，好耐冇行過街啦。跟住就真係問一啲睇落去身形同我近嘅店員，咁樣好後生嘅啫，真係而家做賣衫嗰啲真係好後生。跟住就問下佢嗰啲意見，喂，其實咧我呢啲身形咧，我真係唔好知 oversize 要點樣著啊。跟住佢就即場幫我執咗幾件出嚟咧。最後我好碎，我話啊幾好睇喎，我諗我諗我轉頭翻嚟啊， 因為係咪睇完價錢牌， 睇一睇個價錢牌，哇！果然係做 design 出身嘅， 有陣時都係出呢個問題， 冚翻埋，跟住然後自己再就為去揾啲差唔多嘅嘢，對唔住啊， 衰㗎， 對唔住啊，各位店員唔好意思， 但係嗰個衰嘅位就係你自己去揾嘅時候，你識唔識拼翻嗰個 feel 出嚟咯？ 我觉得熟能生巧咯，因为应该咁讲，你试咗一次咧，你着咗上身，或者有时做多步就系影幅相，咁然后你去到第二间铺头揾一啲类似嘅嘢嘅时候，你再着上身对一对，对一对张相似唔似咧？似 ，OK， 去。 但系嗱，如果你话要影相咧，你真系要带多一个咧识影相嘅朋友。 哦， 因为我试过去试衫同啲 friend 去咧，佢点样影出嚟咧都系衰嘅套衫。点样 会唔会其实唔关 系个比例佢影个角度你现场睇咧你觉得呢套睇落个比例冇乜事咁当然你知啲镜好古惑 系古惑的镜有嘅有嘅 但系咧唔知点解佢影出嚟张相咧我唔知点睇都系可能好矮啊跟住点影都错嘅啲灯光又错你知铺头唔系间间啲灯光都好适合噶嘛 系 呢个又系你 send 出问意见你 send 唔到人哋攞唔到意见 即系你宁愿信古惑的镜你都唔信你个 friend 影出嚟嘅真实状况。你都唔愿意接受现实，咁梗系着得唔好睇噶，你梗系买唔到啱自己嘅嘢噶。 啊，我醒起点解会讲起呢个 topic 俾人批斗啦？因为嗰次我同啲 friend 讲，佢话：，唉，第一转季我上一季之后啲衫就已经掉走晒啦，因为旧嘅真系残。因为我有个坏习惯，就啲衫咧好残咧，但我觉得只要佢冇即系 仲着到， 仲着到我都会着，因为我唔系好中意买衫。 其实我都系， 因为要使钱。 冇错。 跟住我就问起 friend， 之后仲要做 job， 跟住我话呢排咧，其实我西装得一套嘅，即系拍黑白片好啲啊。 哦、 我黑白片咧分唔到嘛。 系。 我去所有嘅场合都系同一套，我话 就好觉啦。 我话嚟紧要做嘢，我话我唔知点算啊。跟住我就即系问啲 friend， 诶，行内 friend 搭路就，哎，有冇识啲有啲人有啲铺头介绍啊，或者 sponsor 各样咩都好啦。咁即系讲开呢样嘢，所以就变咗就变咗讨论我嘅着衫平时。 讲到呢个位咧，你有冇兴趣知我最高峰期嘅时候系有几多套西装？我以前咧未入呢一行，即系未入呢一度做咧，即系对上几份工嘅时候咧，咁有时都会客串帮啲朋友做一下啲婚礼嘅 MC 啊，或者其他工作咁样咧，我应该有六七套西装，唔同颜色，因为最简单就系唔同颜色，你一定系唔会影出嚟系好明显唔同啊，因为有时西装好讲究噶嘛，可能佢系好简单一啲 detail 位，可能啲格仔啊或者直间唔同啊，或者系可能 呢个质地咯，已经系令到你感觉佢 cheap 定系诶 冇错，或者可能啲 cutting 有少少唔同啊，咁但系为求令到。唔好俾啲人覺得我著嚟著去都係同一套西裝，我就決定買咗五六件，即係有時個底係可以一樣噶嘛。你件出衫都係嗰件褲，可能都會換啦。咁但係最緊要就係嗰件外套啫嘛。 哦，因為我 concept 調轉咗啊，我係嚟嚟去去都係面都係嗰件，但係入邊嘅 冇人會發現你件出衫唔同咗噶。 但你睇落去会唔会唔同啊？颜色唔同咗， 好唔同。 因为面嘅话咧，你其实最安全一定系深蓝色、黑色啦。如果你有啲好抢眼嗰啲色咧，你一重复着咧 就好 觉 啊 嘛。 但系唔紧要嘅，因为就算你着蓝色，人哋都系觉得你着同一套嘅啫。我一套酒红色，有一套橙色， 哦、 有一套系蓝色，有一套黑色。有时仲有一几件系放冬天咧，唔同质地嘅添，有啲系绒毛嘅，有啲系真系西装料嘅，咁上下咯，你参考下啦。 每次所以去到呢啲位咧，我妈或者 friend 都会话噶，呢啲系投资嚟嘅，呢啲钱好心你就唔好悭啦咁咯。 啱啊，不过最紧要投资喺啱嘅地方咯。 买完之后错格， 我唔知道你系咪啱嘅地方。 唔系，所以如果你讲着衫咧。跟住嚟呢首歌，佢將即個風格，無論音樂定係著衫咧，都係好貫徹。即係其實，如果我想復古咧，我應該問佢啲衫應該點樣樣著。 古巨基同埋力臻合作嘅作品叫做 Can We Tr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13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634宗输入病例，再多13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0410人死亡。15间安老院同3间残疾人士院舍录得新个案，共28名院友同6名员工确诊，94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741间学校共呈报1515宗感染个案，当中27间学校共30个班别要停课7日。6名一传媒和苹果日报前高层在高等法院承认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部分被告包括张剑雄，将会在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的国安法案件以控方证人身份出庭作供，法庭会等到该案审结之后处理6人的求情和判刑。控方读出的承认事实提到，他们串谋黎智英等利用苹果日报发布煽动仇恨中央、特区政府和警方的文章。控方向法庭列举的涉案文章多达161篇。空运牌照局决定将香港快运的牌照续期今日起生效至2027年11月11号。根据续期的牌照，香港快运航空有限公司可营办编定航程的航线，在香港运载乘客、货物或者邮件，无限次往返香港国际机场。在北京，国家疾控局表示，自11月1号以来，全国已经累计253000名感染者，近一个星期平均每日报告22000几宗，较上一个星期增加一倍。疾控局全防司二级巡视员胡翔表示，将会继续坚定不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尽快压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胡翔话，会继续督促各地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做到既不能层层加码，亦都唔能够随意减码。而疾控中心全防署研究员黄丽平话，高风险区连续5日冇发现新增感染者降为低风险区，表明社区传播已经基本阻断。而低风险区实行个人防护、避免聚集的防控措施，低风险区的群众要减少外出，不聚集，外出时要做好防护，同时宣导低风险区群众非必要不离开本区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路面情况喺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海富中心。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大网仔路去西沙方向近住大网仔烧烤区2号场挤塞，龙尾去到大环。 封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筲箕湾道有电车路轨工程。筲箕湾道近住爱秩序街交界来回方向的右线暂时只是准电车行驶，经过要小心了。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查案是需要想象力， 估计这个女仔很大机会是她同乡。 观察力， 你确定是这里？ 爆炸全在 CCTV 消失的盲点区，只有这条小路。 判断力， 正常人肯定会觉得不对路，会反抗，他走不远的。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肯定就在这一头。 想学查案，就要看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佢入行以嚟嘅第三张个人专辑 Harry's House 有呢一只有型有款嘅作品上升到去本周第五位 Harry Styles Music for a Sushi Restaurant。未入行之前咧，咁 Harry Styles 喺呢啲糕饼店啊、面包店咧制造过嘅。本周占第五位 ，Music for a Sushi Restauran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你 buy one for all 啊，定系 all for one 多啲啊？ 斌神由细到大学嘅嘢话俾我听，我应该系拣 one for all。亦即系我为人人嘅呢种能力啦。但系原来大个咗之后，发现冇人教过我哋咧，为人嘅同时，有阵时都要识得锡下自己嘅。 娱乐大家。身份总会放得下，忘掉自我，得到他称赞吗？来成就他，不需给我设想吧。为难自己不可怕。 一种招来，期望奉献爱换到人被爱，如像用口袋换药袋，亦多么慷慨，唯独在镜里望到的一个何问我值得几多的宠爱，人仍会真，未能挽住的人，陪不起都只因我不吸引。难道为了爱舍己憎别人，就获得永生？博爱，欲身可会长青苔？胡乱地接载，又惹起尘埃。期待被厚待，是虐待，让我站起来。无论万个缺陷，也重要自己。不想功课，如何自满分，但仍寄望可能。我有天可夸奖我多吸引。人若遇够了，通通不相衬，亦未会沦陷。没有遗憾，如无人走近，独自一个人。 听过顾定轩的新派头作品， 我也不抖震。 歌名叫做《教我》。 要世俗些吗？这就是现实。我要世俗些吗？不心底有不甘，跟他三步都要有好吗？人设的底蕴不需指引。我要世俗些吗？我要吗？黑房自言自语，倾出困惑，听声音多亲近，如替身。Oh, don't think too much， 打机解有自由的部分。Oh, don't think too much， 前人来故意一亲，问题不要问。Don't think too much， 偏偏我拉扯过，想捉摸内里真相。怕进退为艰吗？我竭力前行。怕进退为艰吗？苍生仿似走失，担当出口之处我懂吗？无法自解困，只得拉近。怕进退为艰吗？我怕吗？当心脏和大脑展开对话，从虚空中想到另一个人。Oh, don't think too much， 打机解有自由的部分。Oh, don't think too much， 情人来故意一寸问题，不要问 ，Don't think too much。偏偏我拉扯过，想触摸内里真实 ，Don't think too much。不思不想似快将出品 ，Don't think too much。明明无答案，与什问题都要问 ，Don't think too much。方知我拉扯里的本质是最真实。Don't think too much。你听见自己吗？你听见自己吗？知己知彼，你是你自己。听见自己吗？ 阿德王明德嘅新歌《Don't Think Too Much》。 光阴跑跳掠过，得到的却不记起，什么风光亦一眼期。不安感会掠过，倒影与镜中对比。谁看到我如没空气，不分眼睛闭紧，原来下世纪以来临亡于翻滚，不分也许需要等，能停下我想。 呢首新歌同 Tima 继续合作啦。 当一起，恨情很回应我心。 充满 R&B 味道的作品 Robin 的自问自答 I was losing myself I was running and I was scared Dirty ashes and dirty rash You'd be better, yeah, I know Tell me something I don't know Give me magic like aFlower, don't get me wrong, I like you a little bit overloaded Sneezing, cause I got a cold, a little bit overrated With this fancy color makeup on Sorry for being sensitive I just wanna get a little bit control Sorry for being overreactive I just wanna heal on myFancy color makeup on Sorry for being sensitive I just wanna get a little bit control Sorry for being overreactive I just wanna heal on my own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to take care of my 受住湿疹嘅困扰咧，而写咗呢首作品嘅，系名字 XTA 有佢嘅作品 Skin 啊。 Just wanna get a little bit control. Thank you for being overreactive. I just wanna heal on my own. Fighting all my insecurities. Stop judging me by looking at my skin. I just wanna lift up my chin.Telling me there's a world to win 最美的发肤爱你不怕苦遇上地流转生活与你再游湖一亲小手，可惜我困在原地找出口，会接受我的愚昧，也证实爱的缘故。最初，两解中找到配方。 太过于追求，连感情都不会放。 听过呢一首卢华嘅新歌，而 feature 咗一位叫 Lily 嘅小妹妹，正正就系佢嘅儿生女啊！有卢华嘅新歌叫《宝贝》。 在梳化太难熬，用手机去无聊的追 pose， 并无期待，没有梦饮，但冰水接埋电脑，想我解渴，然而很虚空，有用却空洞。平凡和太寡，我能随时打入气泡，冲击出快乐吗？一天浪漫太闷了，刺激里我也是一种格调，或者需要无聊命去中，需要某种必要，未算迟，慢向前，潜入世界才发现，在惊险旅途茫然冒险时，过程才感。 支梳打水， 有冇睇变康康啊？ 梗系有啦， 犀利啦，系多谢多谢多谢。 你一入嚟我就知道 了。喂，细佬咪成日听我哋噶， 系啊，梗系啦。 醒目啊，真系叻仔啊！ 佢听心机噶，我 醒目啊，叻仔啊！ 屎嚟噶， 咁近距离见到咧，就突然间，哇，原来咁靓仔噶。 就系想你讲呢一句咯。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俾健康康陪住你开心。 今日骤雨，听日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面居，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多车，龙尾警察总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繁忙噶。

今日呢位嘉宾可以话系骚动音乐之友，收到嘅卷轴都非常之多。今次我哋仲谂得好快添， 波成啊，你知唔知呢啲叫咩啊 ？Win 时地利人和， 咁都俾你食到，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我哋骚动音乐嘉宾咧有 Vince 嘅 ，Hi，Hello， 咁我哋送呢一卷咧，我哋又话自己超越自己，又话好正啦，系啊，每次都咁讲啦。好啦，今日你嗰句行出嚟啊！ 今日咧呢一句咧，我一定要自己读出嚟啊，因为我好满意呢一句，就系 Vince 地利人和 ，Win。时地理人和 个时 字系咪？ 系 Win 时都啱音噶，因为本身系天时啊，天时地利人和，而家就变有 Win 时地利人和。 如何啊？呢个系我哋即系好快啊，斌就谂到噶啦呢个。 今日谂到啊？ 唔系早几日嘅， 早几日 系啊，跟住佢好快嘈一声，跟住就谂到呢一句啦，跟住就哦系，点解我哋从来都冇谂过呢一句俾你咧？ 系，同埋都啱，系头先你讲啱呢个时候嘛。 系啊，所以我觉得有时有啲嘢就系咁啊，创作都系咁啊，就系讲。求呢个天时地利人和 timing 系啦， 因为我哋今次遇上咗好啱嘅时间，又遇咗好啱嘅人，就 哇你有边次访问唔系遇啊？ 系咯，即系都你俾个夸奖下自己都 我睇你点样继续延伸落去啊？咁 系 啊，系啦，咁啊，因为其实即系知道呢一段时间 ，Vince 一路好努力去做紧自己嘅一啲系列式嘅作品，咁啊，今次嚟到新歌嘅时候 咧， 系啦，系啦，咁啊就。其实我觉得再同之前嘅系列比较翻啦，今次再多啲探讨嘅真係自己内心嘅。咁但係会唔会话喺係点解会突然喺呢个时候好想做呢一样嘢，因为其实睇返 MV 也好，各方面也好，睇返之前台上面嘅演说也好，觉得你今年嗰個情緒好似真係好感動，即係覺得今年尤其你講到關於 breakdown 呢樣嘢，我諗對於好多人嘅人生嚟講 ，breakdown 係一件好大嘅事情，但係對於你嚟講又好似佢係必須要經歷嘅一樣嘢。 同埋 breakdown 好似大家都觉得好似係好唔想接觸啊，一個負面嘅一樣嘢咯。咁但係我覺得人生裏面我想人多多少少都会有大大小小的 breakdown 啊，即系唔会话好少啊，完完全全顺风顺水啊。但系当你经历紧个 breakdown 嘅时候，系嘅，真系你会觉得我好似跨唔过去嘅。咁但系当呢个 breakdown， 你当佢系一个 challenge 啦。当你去 challenge 嘅时候，你就唔会觉得哇好难去面对啊。同埋每一次都系咁嘅，即系。都有个说话咩谷底反弹啊嘛，你喺 breakdown 嘅时候，你先至会去启动你自己嗰种战斗嘅精神啊，奋斗嘅精神。唔系嘅话，你就好易会安于现状啦，都系咁样。所以我觉得呢个都系人生里边必须去经历嘅一样嘢，亦都系唔需要。当你下一次再去经历嘅时候，唔需要好似第一次咁样去害怕佢咯。 但系对于你嚟讲咧，即系你觉得自己而家现时嘅一个阶段已经系经历过晒嗰一啲嘅 breakdown 啦，定还是其实都系断断续续会有嘅？ 我觉得断断续续会有嘅，即系唔会话我完咗今次。嘅难关之后，我日头所有嘅都系顺风顺水。但系当我跨越咗之后，其实可能你将来面对嘅嘢要更大嘅，因为你可能已经去咗另一个 level， 你见嘅嘢，你面对嘅嘢又唔同咗，可能成件所有嘢系已经大啲嘅。 系， 咁呢个都系我谂直至到你死嗰日咯，老去死去嗰日，你都要面对嘅一个课题咯。系啊， 咁因为即系呢个即系 break 呢个字有好多嘅讲法喺呢个 show 上面都会讲，即系有 breakthrough 啦，有 breakdown 嗰啲咁啦，甚至乎啱啱完咗个 show， 其实好似一个 break 一个休息都系啦。 系， 咁其实呢段期间你有冇即系到而家呢刻系好似即系沉淀咗，或者定系仲回味紧一个个舞台上面一啲 moment 啊咁？因为我觉得呢个对于嚟讲一定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次啦。 系啊。 系啊，每次我完咗个演唱会之后，之后就再又去同一个场地去做 show 啊。 系， 咁就哇，即系谂翻起嗰晚同埋前嗰晚咯。 系， 因为前嗰晚我自己都仍然觉得哇死啦，我好似好跨唔过呢一次啊，咁样有呢种感觉嘅。因为当时自己状态又唔系最 best 嘅，其实，咁就好担心。哎呀死啦！如果我做唔好呢一次嘅话，我将来会唔会冇机会再开演唱？我真系有呢个谂法嘅。咁都好庆幸啦，即系我都平安无恙地去，即系我觉得都超标噶啦，即系对于我做即系当日嘅 performance 咯，所以都系嗰种，又系嗰种感觉咯。演唱会之前开始又要经历一个 breakdown， 因为咧在于普通我作为一个乐迷去睇，就系我会觉得啊 ，Vince 都系一个好成熟、好稳重嘅歌手，我会咁样形容，就系有咩大风浪冇见过啊咁样，即系我会觉得喺你内心应该系会有一股咁样嘅稳阵喺度啦，我自己觉得，但系原来喺你深处都仍然系会有呢啲担忧，仍然会担忧。如果我今次唔够好，或者过唔到，可能真系会冇下次。这个嘅谂法系基于自己可能以往积累咗落嚟嘅一啲叫做不安啦，定还是系这个反而系一个动力咧？即系令到 push 自己一定要系好嘅。 我觉得我是有啲成日都即系嗰种挣扎喺里边，就系、是我有时会觉得 OK 得噶啦，我一定可以做得到嘅。但系偏偏可能有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做得到嘅时候，你会遇到一啲挫折，即系好似我嗰阵时就真系觉得啊，自己身体状态唔系我自己最满意嗰个状态，可能人哋唔会好觉嘅，但系自己就知道啊。当时我记得我气管系好唔舒服嘅。咁我就啊，点解喺呢个时候，即系喺我觉得我自己人生最重要嘅演唱会嘅时候，就要咁样呢？咁自己又会谂好多呢啲嘢咯，跟住又会再就谂，就系咁难得三年先至储齐一啲我自己咁中意嘅歌，然后我一直系好想将呢啲歌摆上舞台去做嘅，咁。前面做完之后是怎样没人知道的嘛，所以心里面都会有这些担忧。你说是不是见过很多风浪不担心呢？当然都人生里面我自己都有很多的经历过一些低谷的时候啦，不代表我日后没有这个恐惧咯，我觉得即心里面仍然都会有担心的。 那我想知道在那个呈现的方法会不会之前都会即十五十六大家的团队都想着观众会不会handle 到或者会感受到那个 Vince， 因为真的一开 show 一路去前面那 part， 整个 concept 很完整。那我很喜欢的，因为就中间不会好像平时我唱一首歌会讲一点就是很连贯的。这种的想法会不会那时候大家团队都有想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做呢？ 我自己一向都好想演唱会唔使特别要去讲好多嘢嘅，因为我觉得有时嗰啲讲嘢嘅嘢，如果係冇必要嘅话，佢就会变得多余囉，同埋就会令到我自己投入唔到去呢隻歌，或者观众投入唔到喺呢个演唱会，无论我睇其他演唱会或者我自己喺台上面唱嗰个囉。咁一直都好想做呢样嘢嘅，咁但係我觉得都好似头嗰对恋咁啦，Wins 地理人，即如果是拿我以前的歌去砌一个这样的 concert， 未必会 work 到的，因为我没有这么多有 message 啦，或者咁深层次去讲自己嘅感受嘅歌咯。咁所以喺呢一个 moment 去做呢样嘢，我觉得系啱嘅。但系我又唔知道观众 get 唔 get 到我哋要嘅嘢啊嘛。咁呢个都系，同埋最后咧加插嗰个少少嘅 take a break 嗰段，大家都挣扎咗好耐，到底加唔加嘅？因为唔加就好型嘅，我觉得完咗，即系大家。I encore 都唔会出嚟嘅，嗰种系好，但系又好似唔想留住一种悲伤嘅情绪，即系咁绷紧嘅情绪俾大家离开现场嘅。 都系嘅，因为如果家有明白。 即係嗰、那個、那個需要啊，各樣。同埋、我都發現唔同，因為我覺得可能近年咧，大家即係做音樂或者聽音樂咧、大家接受能力大咗咧，大家試到好多新嘅風格，變咗好多唔同 artist 去搞 show 嘅時候，都會出現一個狀況，就係而家新嗰啲嘅風格同可能以前做嗰啲會有少少唔同，咁但係要擺喺一個 show 度咧，嗰、那個難度或者諗 arrangement 啊，或者嗰啲主題咧，都有少少難度嘅。 係啊，同埋都相信入嚟睇我演唱會，今次演唱會人未必佢識我以前嘅歌，我覺得咯，即係可能有啲係因為中意暗黑嘅歌而去買張飛嘅，咁我點樣去令到佢對我以前所有嘅歌都可以認識呢？咁我哋點樣可以擺喺個 rundown 度都大挑戰嘅。 係，咁有冇收到一啲 fans 啊，或者樂迷 send 俾你嘅 feedback？ 睇完個 show 之後，係即係啲感受啊，或者 有 邊一 part 啊？ 好多啊， 係 就佢哋好多都好中意轉身向自己鞠躬嗰一 part 咯。其實本身我哋冇諗過大家會咁中意嘅，即係因為。佢好似有少少喪禮咁樣嘅感覺啊，係啊，即係唔知大家接唔接受到，又唔知公司接唔接受到。 係啦， 咁最後 turn out 係大家都好能夠 connect 到嗰件事咯，即係好收到好多嘅 inbox 都係話睇完呢個演唱會之後，自己。令到佢成场都好投入喺成个演唱会里面啊，亦都好 inspire 到佢，佢觉得我嘅经历好似同佢经历嘅嘢好一样，咁呢个系最开心听到嘅咯。 系 啊系啊。 咁呢、這个呢一 part 可能系最多听到嘅 feedback 啦。咁但系你自己除咗呢一 part 之外，有冇边一啲 part 其实你都几回味、几中意？系边一啲咧？ 要话冰川咯，自己都。好大感受，即系由唱破晓到月落冰川嗰一段，其实自己都好大嘅感受嘅，即系觉得破晓好似直情唱紧自己咁啊，系啊，咁跟住月落冰川嗰下，因为月落冰川咧，其实一向都嗰阵时做呢只歌嘅时候咧，个 MV 咧其实系我 Dark Night of the Soul 里边最后一只歌，本身都系好想系一群人咁样去完成 MV 系啦，但系都冇做到，咁今次我哋可以。在个舞台上面去 present， 我觉得好像了了我的心愿，还有是真的多谢学生，他们真的是我们是最后很 last minute 才决定怎样去 present 这件事，又是那种很紧张，哎呀我之前搞不搞定这样那种感觉。 因为我都记得那次访问你有讲过第一下即那首歌的时候你想到这个 picture， 接着那一下在现场看我觉得哇终于 做到了。 做到这个、但那时候不是你将那时候的 concept 掉出来即系俾團隊或者阿星啊，佢哋咁樣去諗，哦，依、這個可唔可以做到咧？喺現場咁樣。 我諗阿星一向都知道我有呢一個心願咯，咁所以用盡好多嘅方法，睇下我哋可以點樣去可以令到呢件事可以發生嘅。咁其實啲學生咧，佢哋係十月嗰時係十月一號，好似十月二號添啊，先至真係大家 gather 到一齊。去彩排呢一件事咯，所以好即系都系好紧凑嘅所有嘢。 系咯，所以阿星亦都头先有讲啦，佢都系一路喺过去呢段时间扮一个好重要角色啦，喺你嘅音乐当中画面啊、MV 嗰啲。咁喺呢个 show 上面，大家搬去一个实体去做啊，各样嘢，即系有冇有一种感觉就啊呢个战友一路陪伴住嘅时候，大家完成嗰件事，哇咁样。 有啊，即系好开心系可以，我谂佢唔系净系一个 MV。导演咁简单咯，喺我嘅 project 里面，即系净系成大家系一个团队咯。咁佢自己做完都觉得好开心嘅，即系佢话人生里面有一晚咁样嘅话，都真系好无悔啦。咁我自己都有呢个感受嘅，即系好难得咯。 系，因为嗰个 breakthrough 都唔系净系即系自己内心上面经历，而系喺嗰个 present 做一个 show 上面本身呢件事嗰个做法都系一个 breakthrough 咁样。 系啊，系啊， 咁如果真系问大啲嘅话，你觉得对于你嚟讲呢一个 show 喺你嘅 career 上面，或者甚至乎可能喺而家音乐嘅嗰个乐坛啦，呢个 show 你觉得佢似系一个点样嘅象征意义，或者佢一个点嘅角色咧？如果问大啲，你觉得？ 我觉得佢系我系要。打破大家以往对大家对泳儿现场睇泳儿 live 嘅 expectation 咯，我觉得，因为如果以前有睇过我嘅 show 嘅朋友仔，即系我以前可能我唔知道，我成日觉得咧，大家可能会买我嘅碟， 系， 但未必一定会嚟我嘅现场去睇我嘅演唱会，可能佢哋会觉得啊，其实。 佢現場唱都係咁唱㗎啦。 佢都唱到 CD 咁㗎啦。 因為 CD 即係佢都係咁樣，大概係咁樣知道咯。點解我要再買一張飛入嚟睇咧？即係我自己都會反思呢一樣嘢。所以呢一個 show。我是很想去證明， 嗯， 哦，而家嘅泳兒係唔一樣啦，你是值得要買一張飛入嚟睇嘅， 因為嗰啲 CD 聽唔到嘅， 係啊係啊。 咁但係喺呢個演唱會，我想都證明咗呢件事是 work 啊，即係大家亦都接受到咁樣樣嘅一個泳兒喺呢個演出之後，可能for自己嘅將來未來大啲嘅舞台嘅演出，會唔會覺得啊，原來我咁樣？是大家接受到的时候，我终于有啲乜嘢嘅心愿，有啲乜嘢嘅玩法，我是可以摆到上舞台，是而家我真的有信心咁样做啦。 即系日后咧， 系啦， 嗯， 定系已经惊啦，死啦，今次玩到咁大， 有少少噶， 因为我哋每次都问你噶，哇，哇，今次呢只咁劲，下只点算咧 ？show 都一样噶嘛，可以。 又我谂有一样嘢我哋未做得到喺呢一个演唱会，就系同观众有一种。交流嘅，即系而家系我哋喺感听觉啊 visual 上边，大家系感受到的。 嗯。 但系嗰种交流本身系，其实本身有谂过，先话一块布冚住大家现场，跟住去感受个演唱会，即系嗰种互动啊，即系但系有好多限制啦、啊，现场咁未做到呢样嘢住咯。即系我会想，如果有机会再做 part two 或者下个演唱会，我会想喺唔只系听觉。同埋視覺上邊可以震撼到大家咯，我希望係 five senses 或者點樣可以 4D X 啊，係 啊，都可以 體感上面咯， 係啊係啊， 即係例如而家新嘅系列熱血咪熄曬冷氣咯，咁你咪 feel 到去到嗰 班開暖爐，開暖爐， 熄曬冷氣，哇好熱啦， 要教翻做37.2度咁樣咯，我場 係啊，就算 feel 到嗰時，哇好熱血啦，佢去葉落冰箱開翻底冷氣先咁啊。 天需要训练，海需要训练，光需要阴，干需要湿，狠需要冲。多一串掌纹，多一只英文，不需要字，只需要识，一需要二。需要改，只需要变。怎么导致？怎么自知？怎相信会如此？不需要刀，只需要真，将一切疯癫与欲望奉献。为何生出诗意？接下来猜出诗词，一滴滴，无限地一层层，无限从一步步，觉得更易。 泳兒第十一首派台作品叫《十八步半》。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电和港灯出年一月起与今个月相比，正电价分别加6.4%和5.5%。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话：，经过与两电多番磋商之后，两电同意大幅动用电费稳定基金，以及在燃料价条款账之中承担巨额负结余，减低来年电费价幅。本港新增713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634宗输入病例，再多13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0410人死亡。15间安老院同3间残疾人士院舍录得新个案，共28名院友同6名员工确诊，94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741家學校共呈報1515宗感染個案，當中27家學校共30個班別要停課7日。6名一傳媒和蘋果日報前高層在高等法院承認一項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部分被告包括張劍虹，將會在一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的國安法案件以控方證人身份出庭作供。法庭會等到該案件審結之後處理6人的求情和判刑。控方讀出的承認事實提到，他們串謀黎智英等利用《蘋果日報》發布煽動仇恨中央、特區政府和警方的文章。控方向法庭列舉的涉案文章多達161篇。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仍然有驟雨，風勢頗大，本週後期驟雨逐漸減少。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下大家，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跟住石围角村咧，而家有宗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青山公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去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方向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慢车而家去到九龙城回旋。而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而家去到太子道西。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大围新村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而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一段慢车排到沙田马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而家比较车多，龙尾近丽景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 问天， 每一集都有不少航天知识和科普内容，而剧情设置的合理性亦都令观众深切体会得到中国航天的每一步都是困难重重，一班航天工作者要克服来自时间上的压力，在技术科研上攻坚，抵御大西北恶劣气候等等，有太多细节都令人感动。 国剧八三零，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半精彩重温。 为释放本地妇女劳动力，各界都提供了不同的支援方案，社会福利署就加强资助课余托管服务，分担妇女照顾儿童的压力，亦有企业实行弹性上班时间，甚至容许雇员携同子女上班，到底总体成效又是怎样呢？电视节目《铿锵集》星期四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今日咧嘅有泳儿啦，咁啊头先我哋都即系问咗你即个之前嘅 show 嘅之后，即系成个感觉啊之后点啦，咁而家继续就会嗰次都即系首唱咗呢一首新嘅派台作品，就 Little Fires Everywhere， 延续呢个即系热血系列啦。咁啊，罗宾咧都系又会估下呢一首歌嘅，咁啊交俾你揭晓嘅。 OK， 系咁啊，今次我想 focus 喺嗰个歌词嘅部分，因为我觉得今次歌词嘅部分咧，几得意嘅一个位就系用咗好多。性質好衝突嘅一啲用字，即係係一個好壁壘分明、好黑白分明嘅一個比較嚟嘅，即係例如善啊、惡啊、吵架、敏啊、猛風猛火呢啲。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就係嚟自一個諗法，就係以前會覺得生活上面所有嘢应该都系要系好嘅，所有嘢都系要系一个靓嘅画面，或者所有嘢都系对自己系舒服嘅。咁但系到慢慢再而家去諗返，就系其实不论系同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啦，自己也好啦，其实原来生活入面系必须要有好有唔好，那個人先能夠有一個真正的成長，或者先能夠真正咁樣感受到那個生命的存在。咁我估今次亦都有特登同即係輝老師去傾過呢一樣嘢，就係話啊，我想透過呢啲咁有衝突性嘅字眼去體現呢件事出嚟嘅。 咁我想估就係今次，即係每一次我哋都會覺得係挑戰 Vince 嘅啦，唱歌啦咁。咁我覺得今次呢一首係嗰啲 phrasing 咧會好密集，令到你即係好似冇乜啲唞氣，或者真係好少嘅啫。咁我想估係咪就係因為嗰時諗咗會關於即係嘈交呢一樣嘢，即係個主題咁。咁所以就係嗰樣嘢係你其實即係氹到佢大家鬧嚟鬧去，好密集，啪啪啪啪開機關槍嗰種。咁所以變相喺嗰個旋律上面，或者喺你嗰個 vocal 擺填詞啊嗰啲密集嘅程度，都覺得咦，不如就用呢種方法，即係體驗緊好似一場鬧交咁咯。呢個就係我感覺到呢首歌嘅。 好，揭晓啦嘛， 系啊，揭晓啦，系啊，你可以讲 啦。两个都觉得啱嘅，系啊，即系头先讲过关于嘈交啊呢样嘢，即系因为呢只歌佢一开始创作嘅时候就已经讲紧啊热血摆喺爱情里边嘅， 系 咁就谂起嘈交呢一样嘢咯，即系我觉得。即系呢啲比较所谓好似嘈交好负面啊， 系啊系啊， 或者恶啊，其实都系 真係每個人都要去經歷去面對，即係兩個人喺埋一齊，你唔係淨係嘻嘻哈哈玩啊開心噶嘛，即係其實你都會有一啲生活上嘅衝突咯。咁呢一樣嘢其實。我以前係會覺得我應該唔要去同人哋吵架嘅，唔應該同另一半吵架，因為覺得、好似好傷感情，好似有條刺咁。但係當你識得太耐嘅時候，呢一樣嘢你就會變成係大家解決唔到一個問題咯。咁、所以每次都好想即係用嘈交呢樣方法，唔係真係要嗰啲哇鬧曬大交啊，即係好兇狠，即係惡意去鬧交嘅。但係你都係善意地去吵咯，我覺得。咁呢個係呢隻歌想表達嗰樣嘢咯。咁另外就係頭先講咩呼吸唔到嘛，係 啊， 係可能我阿 Vicky 有講過嘅，佢寫呢隻歌嘅時候咧，就係講諗起講嘈交嗰樣嘢。咁佢所以寫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希望有一種唞唔過氣啊，好掙扎嘅感覺。咁果然我錄嘅時候都真係好掙扎嘅，因為佢你偷少一啖氣，偷遲一啖氣，其實係。catch 唔到咯， 只歌咁所以喺有咗嗰个主题定咗，即系嘈交之后，咁跟住系咪即系周玉芬老师即系都有同你倾，就啱啱你讲即系嗰种睇法，你自己点样谂呢一样嘢，然后佢就慢慢去再 extend 完成咗份词咁样。 系啊系啊，因为每次都会写啲好长嘅 email 啊或者 message 啊俾佢，即系对于嘈交啊，对于热血啊，我有咩睇法啊，然后佢就会用佢嘅方法。帮我将呢样嘢摆喺歌词里面咯。 但系其实现实当中嘅 Wins 到底系会唔会真系同人吵架？因为或者可能系唔同嘅情况底下先会同选择去同人吵架，因为感觉上你唔似一个会同人吵架嘅人嚟嘅。我觉得 系啊，我其实唔系太中意同人吵架嘅，即系我会算啦，咁样做咗佢啦，忍咗佢啦。咁但系我开始会。去嘗試去不是真的鬧咯，即我會用我自己的理據，點解我不認同，點解我想咁做？咁我講完之後，你都係唔接受嘅話，都冇辦法啦。咁但係我覺得我需要去爭取呢一樣嘢咯，即係我覺得冇 right or wrong 噶嘛，即係唔一定要你哋講嘅嘢就一定係啱，唔係冇一個人都係咁樣咯。咁所以嘈交都係一個表達自己思想嘅一個方法咯，我覺得。 你有冇谂起自己对上一次即系好嬲系几时咧？ 系咯， 即系可以嬲自己啊，唔一定人嚟咯。即系有个情绪好大嘅系几时，或者嗰次咩事？ 情绪好大嘅事，如果讲起同两陪就系我喺 Christmas 嘅时候咯，嘈咗一个好大嘅交咯，系啊，咁内容就唔讲太深入啦， 系 即系个可能都系嗰啲觉得唔够体谅我啊，跟住对方又会觉得你都冇体谅我啊，即系通常都系咁样啦。咁嗰时系嘈到系差啲连Christmas dinner 都唔想去食嘅， 系 因为即系都系嗰种话前一日系冇嘢嘅，大家都好好会好好嘅，跟住之后你讲哇去到 Christmas 嗰日系。突然间， 仲系正一嚟， 哇！正一系正一嚟嘅，咁所以嚟好深刻咯，嗰样嘢就系。 同埋系咪通常呢一啲都系 from nowhere 突然之间，即系嗰日正常咁倾倾下偈，突然之间就去咗嗰、那个。 系啦，可能就系有一啲嘢收咗喺心里边，大家冇讲到出嚟，咁一次过就讲爆。 谂住普天同庆，咪咩都讲，应该个人嘅接受力大啲。 好庆啊！普天同庆，好庆嗰 个。着晒嗰日，热 辣辣添啊！倾到 谂住圣诞气氛，好似讲咩都冇事咁啦。系咯，即系好似有时啲所谓嘅闹交就系一开波，其实未必系专登要揾交嗌，而系啲嘢讲下讲下，自然唔知点解就跳咗去嗰度咁。 系啊系啊， 同埋好多时候系一句嘅啫，即系一点解可以一句辣着人，就系咁嘅意思，就 系一个反应咯。 系啦， 就会辣着。 尤其每个人，我谂喺自己嘅心底入边咧，都有佢自己一个禁语嘅 list 喺度嘅，即系一听到嗰几个字就突然无名火起噶啦，咁样。Wins 你有冇啲咁嘅 list 嘅咧？ 冇一个字，但如果系一啲委屈嘅嘢咯，咁样个感受系真的，其实唔系咁啦，你屈咗我，嗰种我就会好嬲咯，系啊， 即系假设可能嗰一句说话系本身都冇发生过，但系你就话我有做过咁嘅嘢，咁样就唔得啦， 即系误会咗我嘅嘢，然后你去嬲嘅，咁我自己就会觉得呢样乌咁样就会 一下烧着咗啦， 烧着系咪猛火烧过？ 咁譬如嗰一次咁样，即系大家一个关系，譬如闹交咁样，咁你都有完结啦， 系。 要怎样收科呢？譬如那次咁样，系咪都要有一个人？ 其实通常都是我收嘅， 系啊， 你咁好嘅， 好理性啊， 点解你个人咁好嘅？ 系咯， 因为知道佢 唔会噶啦， 佢唔收，即系我又觉得我又唔会去介意话边个起先，边个去收先，即系因为都系本住一个想解决嗰个问题噶嘛。咁我点样收啊？哦，好直接嘅问，咁你而家想点？咁我哋仲食唔食饭啊？可唔可以仲继续？ 呢个一半次收啦，一半次系可以继续再泼劲啲嘅。呢个系咁，而家想点啊？今日圣诞 又唔系咁串咁啦，去。跟住我可能会俾个 suggestion， 因为我哋就继续食饭，跟住我就翻屋企，即系我就唔会 拖， 我唔会走咗去咯，我唔系嗰只咯，即系走咗去，即系嗰啲烂尾啊，即系用咁样去，我唔系咁嘅人咯。 但系会唔会怕嗰种？有時相對無言，即係喺呢啲狀況點都會係有啲尷尷尬尬，就係、是、開聲又死，唔開聲又死咁樣，會唔會怕面對？即係有時可能嬲個人滾完啦，開始回復個理性啦，但係可能對方個情緒仲喺度嘅，或者自己多多少少都仲有少少殘餘嘅火種喺度嘅嘛。咁 點樣 back to normal？ 係啦，點樣開翻嗰句口？其實是我覺得是難的，即那樣即仲要大家可以好像冇事咁樣啊，繼續加閒話家常啦，是難的 喎、哦。我又覺得我又不是就立即要去翻好 normal 嘅，都是一步步慢慢嚟咯，即可能嘈完即大家都不會，平時可能見到大家翻屋企就講都話嗨。但是可能那一期大家就会冷淡一点，点下个头就算。但慢慢它自自然然 就 会修复的，其实只要你愿意有一个人走出这一步咯。即如果两个人都不愿意去走出这一步的话，就会恶化咯，我觉得。咁你都是一个试验的，即如果我愿意走出一步，咁睇下你会不会愿意再走出一步。如果你都不愿意走出一步的话，咁其实冇嘢可以再講噶嘛，即係睇下大家有冇心去修復嘅啫。 但啱啱你話嗰一期，即係話即係啱啱講嗰件事，唔係一日就解決得到。 係啊，係啊。 有冇擲過年啊？咁嗱，你聖誕啦，即係一個禮拜後就已經新一年啦嘛。 我唔記得咗添，好似卡拉住咁樣咯。 即係嗰啲啊，總之我 count down 前好似都應該要 settle 件事啦，咁樣嗰種。 係，但係又冇特登俾呢個規限自己咯。係啊，逼得太緊又唔係都得嘅。 但係嗰樣嘢有冇之後真係大家心平氣和，都真係要即係爆發完啦。咁但係都要處理，即係好多有時候鬧交都係咁啊。即係嗰下大家無名火啫，咁之後係咪都要攞翻出嚟，真係心平氣和？ 會，可能即日就攞翻出嚟講啦。Calm down 咗之後，因為鬧完之後，其實鬧，因為我唔係個鐘話你鬧完，即係我人身攻擊嗰度唔係啊嘛。其實嗰種鬧都係直接講翻個問題出嚟咯。所以希望就我係中意解決個問題，快啲解決個問題嘅。 但老實講嘅，呢一種即經歷多幾次咁樣嘅吵架啦，係真係好似歌詞咁講，即好似將佢視為一種嘅建立啊，即好似令到大家嘅感情係會更加之穩固嘅，定還是係多多少少其實心底會成為有一條刺嘅，即可以兩者係可以係好唔同嘅結局嚟噶嘛，因為 如果繼續行得落去嘅話。多數都是會可以進化，大家會更加好的，我覺得係啊係啊。For 我的 case 是 當然我都有一些 case， 咁可能那個吵架就是不成功的吵架。 好嘢！我第一次有人形容吵架是用成功和不成功去判断的。这个我都要学习，我觉得。 这个吵架就不成功，因为解决不到个问题。 是啊， 解决了个关系咯，解决不到个问题。 解决了临时的情绪都不是一件解决的事。即治什么治标不治本。 治本咯。 即是手术成功大病人就不在这里了。那些。 是因为我是那些逃避闹交的人的。因為我很不喜歡那種， 很多男仔都是逃避男， 是因為很不喜歡那種能量還是怎樣呢，所以就變成一方面被人罵咯，一路都，但 是我看的歌詞我都想起，就是因為以前有一個分手的時候，那個女仔跟我說，就是說我個人，即是她說我就這個人就是這樣，中間有問題一路不說、跟住而家一嚟最尾一爆嗰下咧，就已經係分手，即係好似冇聲頭。 係咯， 係啦，有一種咁樣嘅感覺。咁我自從嗰次之後，我就學即係都會提自己，就係、是、哦，原來即係嘈交深烤可能係一種溝通啦。係 咯，修復嚟嘅。 是啦是啦，因为你积埋咗一个问题好大嘅时候，一爆嗰下就係大家都返唔到转头。 係啊係啊。 所以我一路睇即係呢个呢份歌词喺度听嘅唱嘅时候，我都有一种咁样即係 recall 咗呢一样嘢喺度咁样。 你嗰种就係唔成功嘅吵架。 佢冇吵到啊，你最尾就失咗手。 你一嘢就去到结局啦。 咁但係呢首歌咁剛才我一路就讲咗呢个主题啊，即係呢个歌词都有冯咏琪嘅作嘅曲啦。咁編曲方面孔乙己去做嘅时候，有冇话都有倾过方向？今次用嘅一个点样嘅 approach 去做？因为每次都唔同，譬如上一次十八部半就系一个哇，真系好实验性，好劲。今次呢一个就 系 我好好真挚、好 honest 嘅一个编曲。 系啊，今次都唔系话好多花巧嘢咯，即系都系比较直接啲嘅。唯一我系改过个 intro 嗰个 arrangement 咯，因为我好想有一条 lead line 就系嗰个 chorus 或者系里边一条好 signature 嘅 line 起呢只歌嘅时候，我就会谂起吵架呢一只歌嘅。咁其他嘅嘢都系偏向即系一只抒情嘅慢歌啦。咁大概又亦都听得出 Edgar 冇将佢将可能静 bridge 完之后咧，佢系其实所有嘢系静晒嘅。通常啦。都会再起，即系可能爆啲啊！咁但系嗰一 part 啊，我就发现到佢系好似系特登爆完个 bridge 之后，就好似有一种好 calm down， 就完咗只歌啦。即系好似头先我哋讲嗰种吵架，吵到去好 peak 嘅时候，大家都要冷静翻落嚟咁样。 系，咁所以个编曲嘅 idea 嗰个情绪走向就好似 好直实，就真挚直接咯。 咁但喺录呢一首歌咁啊，阿 CM 同埋阿 Vicky 咁啊，咁佢哋两个喺即系监制嘅位置上面，话即系佢哋负责嘅岗位或者扮演嘅角色有咩唔同去处理呢首歌今次？ Vicky 通常都是讲感觉多啲嘅，即系佢唔系好 technically 同我讲话呢个声要点用啊，点用啊。咁 CM 就可能系技术型多少少，或者你试下边个位置做啲乜嘢。不过呢一只歌就唔系话俾好多界限，我除咗头先我讲呢个拍子系好难去捉啦呢只歌。咁其实捉啱咗个拍子。呢只歌咁快，我都冇时间去设计，我到底要点唱呢只歌？咁所有嘢都系好直接嗰日我自己嘅感受，嗰个声音系咩状态，我就唱佢出嚟咯。其实冇乜好大嘅设计咯，呢只歌系就系 咯。咁就段即系如果逐粒就头先因为好密难啦，咁会唔会段落其实都会有即系就可能最简单 prefers 同埋 chorus 嘅嗰个情绪啊，嗰啲会唔会呢啲都有一啲谂、 都有少少 guideline 嘅，可能前面就系嗰种真系唞唔到气啊，好挣扎嗰种感觉，后边就系、是、哇，真系开始滚啊啲火咁。都系大致上，因为但系呢只歌嗰个 range 都偏高嘅。我自己就想，因为我以前唱呢啲 range 嘅歌，可能我会将自己把声调得高少少去唱嘅。咁但系而家呢个我就想大家听出嚟，系因为嘈交嘛，已经有挣扎咯，唔想大家听过都觉得我永怡把声好高音嘅，所以听得出系高音嘅。但系我都会希望去用一把唔使特登去 show 嗰啲。高音有几难啊，都系好直接咯，去唱咯， 因为唔使 show 已经知道系难， 直接去唱系啦，唔会设计佢啦，就系 因为 hold 住喺一啲高音嗰度，即系得咁就越嚟越想要上咁样噶嘛， 系啊， 咁所以就唔需要即系都好 honest 咁样，我觉得系 honest 啲去演绎咯，会比较好啲。 咁而喺呢一个 visual 上面就亦都嗰个 idea 就攞翻 show 咗啲，咁样呢一个谂系咪即系完咗个 show 嘅时候咁谂定？因为其实 show 前已经都有谂咗系咁样做。 其实原本是谂住 show 后再拍 MV 嘅，因为 show 前拍唔切 MV 冇时间， 太多嘢要处理， 冇 show 系啦。但系到最后临 show 前一日啦，咁就决定拍多少少 footage 啦，即系跟住之后完咗个 show 就觉得其实都真系可以。当佢系一个 MV 啦，本身系可能拍啲 footage 系当一个 lyrics MV 咁样嘅，咁但系完咗个 show 都觉得因为我台上边又 share 咗一啲自己对于呢个演唱会嘅谂法啦，咁讲紧嗰啲 breakdown 啊同 breakthrough 啊，其实都好似系呢只歌，虽然佢系一只情歌，但系都同样系讲紧唔好害怕去粉碎自己啊，再建立啊，咁都觉得系好啱数咯，咁都当呢个 MV 系一个我同 fans 嘅纪念咯，或者啲冇入嚟睇嘅朋友可以睇得到我哋当日嗰个 個表現啦。因為有少少遺憾就係呢個 show 我哋冇得出，冇唔會出Blu-ray 嗰啲嘅，完咗之後就好想出咯，未做之後就之前就想出嘅，但唔敢講咯，同埋又唔 expect 大家睇完之後係咁有感受，係想哇，即係記錄低嘅。咁我自己都唔 expect 到係咁樣嘅，都頭先講我自己都係擔心，仲唔知做完之後仲冇得做啊咁樣。咁所以 今日應該更加要擔心， 冇考量到呢一樣嘢，大家都有好多嘢要顧慮啦，咁樣咯，係有一個少少嘅遺憾啊呢度。 嗯， 但係呢個遺憾我覺得係好嘅，即係證明你嗰一下就係已經超越咗自己本身嘅一啲 expectation， 或者大家都超越咗 expectation， 所以會有咁樣， 係咪？好浪漫啊！你講呢啲嘢， 咁所以下次就要記得啦， 下次要記得係啊。下次一定要講 所以這個即係 MV 亦都即係做咗一個記錄嘅一個新即係一個崗位咁樣啦。 係， 但係而家呢三首即係熱血啊、同火啊、燒啊呢啲相關，係咪跟住下一首個方向都會諗係又下一個章節咁樣？ 有機會係開一個新嘅章節嘅，有機會咯。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好啊，咁我哋就會期待下泳兒跟住下個章節有冇啲咩睇到啦。 好啊，謝謝。 有而家新嘅 partner 做 Little Fast F Red 嘅，多謝你啊 ，Thank you。 想不必挣扎地过，永远有挣扎，靠某次灿烂而活，永远会腐烂。有猛风吹过，有猛火烧过，然后我静了，为你静了，然后看着你，原来已经几次的吵架，默认着大家都平庸，会慨叹自己都有我，再发觉到底想着线疲倦吗，仍然靠着我坐下，无力地为了你呐喊，连灵魂消光都不怕，再发觉压力很浪漫，明白吗，原来要经几次的火花，再多一次的艰难。 节目完结之前听过有泳儿新歌呢个系列当中最新嘅呢首 Little Fires Everywhere， 听日5点再见，拜拜。